好，那后面呢，甚至连会晤的处所呢，为送达都可以。啊，什么叫会晤的处所啊？譬如说你是法院的执达员，你的工作专门送信，结果呢，某一天你在法院的上厕所的时候，哎，隔壁就是那个当事人哦，在厕所呢会晤呢，应受送达人时，你老兄只要不怕被打的话哦，你把信件拿给他，叫他签收呢，都是合法的哦。因为现在第一项但书不用在你住居所了，连会晤处所呢，去碰到这个应受送达人时，随时路上遇到都可以完成送达的一个动作，这就是放宽送达处所的规定136条。那这里简单看一下就好，非常简单的规范。好，往下看，书记官考试的最爱。四等的书记官考试呢，各位去翻那个万年考古题呢，大概呢每几年就一定会考你这个无聊的背法条的问答题啊。什么样的问答题呢？各种送达的方式。那什么叫送达的方式呢？同学先了解立法的背景，立法者老话一句，他就是希望尽量放宽送达的要件。那你要放宽，所以立法者就说，有些特殊情况之下，我们尽量透过法律的规定，拟制说你已经完成送达了，这是我们整个立法者最上位的概念。所以这边要同学背的就是一些专有名词，来跟同学对照你的小六法137条以下，这些我们都请你直接看条文，书本的逐条示意，那是你回家有兴趣要复习的话，自己再花时间看了。直接把重点切入到法条137条以下，首先请你背一些奇怪的名词。137条叫补充送达，这个选择题也考过，他把条文抄一遍，多无聊呢？他考你说，譬如说把137条第一项抄一遍，什么送达于住居所不获会晤送达人时，得将文书交付给有辨别事理能力的同居人，请问你上开规定学理上称为 A 补充送达， B 留置送达， C 寄存送达啦，还真的考你这个呢无聊的法学名词，所以你要背一下137条一个专有名词叫补充送达。什么叫补充送达呢？同学条文翻译一下，137条第一项指的就是啊，地点对了，但是本人不在家。这时候呢，立法者设置一个变通方式，我地点既然正确，这里确实也住你这个人，那你刚好不在家，那请问你了，刚好不在家，你叫邮差再来送一次吗？立法者说太麻烦了，你虽然人不在家，但是你有同居人或受雇人在家的话，由他们签收一样算完成合法的送达。这就是民事诉讼法上补充送达的概念，只要呢地点正确的话，直接呢送给同居人或受雇人也算合法完成送达，不需要亲自送到你本人手上。那么以前曾经考过比较细的同居人的一个解释或受雇人的解释，那现在呢最常见的是，因为我们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呢修正通过之后呢，为了因应现在的这个呢工商社会，大家很多都住在大楼里面啊，大楼有管委会，你们都会聘保全公司呢管理员嘛，那个保全公司管委会呢盖的这个收文章就算是已经完成送达动作，因为实务上现在都认为说呢，公寓大楼的这个管委会或者管理员呢性质上就是你住户的受雇人了，所以只要盖的这个管委会呢管理员大厅的收文章之后，就算是完成合法送达动作。因此各位呢，如果你有一些诉讼的需要的话，你不想要这么早收到文书，记得跟你们家的管理员北北交代一下，说只要有法院的挂号信呢寄来这边，一概说没有这个人，请他退件。因为如果你没有事先交代过的话，管理员北北不知道哦，邮差信件来盖收文章你就死定了哦。虽然你本人不在家，可是盖了收文章，视同你已经合法送达。这是呢实务见解上，请同学稍微注意的一个小细节。好，137条补充送达的定义就说明到这边，接着再看138条寄存送达。这个条文呢，要各位背的一个重要实务见解，就是呢94年呢第一次的这个呢民事庭总会决议。各位的小六法大本一点的话，138条一定会有这个呢必考的实务见解，94年第一次决议。 看实物见解前，先来做法条翻译，来寄存送达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同学看一下第一项，送达不能依照前两条的规定为之得将文书寄存在送达地的自治或警察机关，然后呢贴一些的公告书、通知书粘在你家门口，叫你去的派出所、分局招领，这个叫寄存送达。好了，翻译成白话文有够简单。138是在补充137，怎么样的补充法呢？138条的前提是地点对了，你家确实住在这边，但是本人不在家之外，连同居人跟受雇人也不在，邮差很笃定你住在这边，那你不在家也就算了，你也没有什么同居人、受雇人，没有人收信怎么办呢？实务的做法是把这个信件放在呢派出所或者辖区的分局来招领，所以各位应该知道这个基本常识，只要你们家信箱呢招领的通知单上面呢告诉你说呢你有一个信件寄放在派出所，100%笃定告诉你这一定是法院的诉讼文书啊，放在派出所的一是诉讼文书，诉讼文书不可能叫你去邮局招领，后会到邮局招领的都是一般的挂号信件或包裹，那诉讼法院的文书呢一定是放在了警察机关以招慎重起见，这就是所谓寄存送达的概念。那么白话的定义就是呢地点对了，人不在家，那么就放在呢派出所呢辖区的分局呢请你去做招领的动作。好，第一项解释完之后呢，必考的是第二项。第二项呢97年司法事务官考过标准的一个考题呢，居然呢实例题呢来考你背这个冷门条文的决议。各位，第二项在讲什么呢？寄存送达自寄存之日起呢经10天生效，什么意思啊？你有没有来领呢不重要哦，反正呢通知你来领，放在派出所之后，从寄放之日起第10天视为你已经来领了，你有没有实际来领不重要，反正放在派出所你不来也没关系，放了到第10天就视为呢发生效力，你已经来受理了。所以法律上的概念什么意思呢？譬如说你有一个判决书3月1号寄到派出所，邮差都找不到你的人，你都一直不在家，不晓得是跑路还是怎么样了，所以就寄存在你们家的辖区的分局派出所，然后做成通知单叫你呢赶快去派出所领。那么依照139条第二项什么意思呢？3月1号寄放在派出所时起呢，经过10天生效。什么叫经10天生效？各位你要会翻译哦。经过10天后，视为你已经有来领了。不管你实际有没有来领不重要，放在派出所后，经过10天生效，视为你已经来领。所以视为你已经来领的话呢，就从生效之日起呢开始计算20天的上诉期间，从生效日视为你已经来招领的那一天呢来计算呢20天上诉的一个期间，这就是所谓呢寄存送达生效日特别规定138条的第二项。好，那最高法院决议的考点在哪里呢？它在整同学，因为最高法院的见解跟法条的文义解释不符。97年司法事务官怎么考你呢？各位你看第二项的文字，任何正常的法律人你怎么翻译呢？自寄存之日起，法条可是白纸黑字的讲，从寄放的那一天起经10天，所以严格来讲依照法条的文义解释，寄存送达的起算点是从寄存日3月1号寄存日开始算第一天，如果3月1号算第一天的话，请问你经过10天后是第几天呢？3月10号。理论上依照文义解释来讲，法条的文字明明是讲说呢寄存当日时起开始计算，所以依照文义解释应该是排除民法总则的适用，民总我们刚刚讲过是从隔天翌日起算，可是呢寄存送达呢138第二项的一个特别规定， 理论上来讲呢，依照138第二项的文义解释，应该是寄存的那一天就算第一天当日起算，所以经过十天应该是说3月10号呢生效，视为你已经受理，所以从3月10号的隔一天开始起算20天的上诉期间才对，这是正常法律人你的文义解释一定这样翻。但是偏偏最高法院94年第一次决议怎么讲呢？94年的决议却说啊，138第二项还是回归民法总则的一般规定，所以寄存送达的生效日呢，还是从寄存日的翌日起算。所以呢，决议这个特殊见解之下，3月1号寄到派出所，还是从翌日3月2号起算第一天，所以寄存送达生效日是3月11号才对。从3月11号那一天才视为呢你合法的收受文书送达生效。这是概念上来讲很琐碎也很无聊的一个考点。138条第二项最高法院的决议呢，跟法条的文义解释不尽相符，会影响到送达生效的时点，这个小细节请同学稍微的留意一下。好，这是呢第二种的特别送达方式，寄存送达。接着再往下看139条，第三种特殊的送达叫做留置送达。什么叫留置送达？来看一下法条的文义，应受送达之人拒绝受理而无正当理由者，直接把文书丢在送达处首，以为送达。白话文翻译很简单，这个条文什么意思呢？地点对了，人也对了，但是你老兄无正当理由拒收文书，譬如说邮差的按门铃说呢，某甲你的信件，某甲看到邮差看到法院的信件呢，砰一声铁门就关起来了，人明明在家，但是无正当理由拒绝收受文书，这时候立法者有杀手锏，对付这种刁民，立法者怎么讲呢？就用留置送达了，你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直接把文书放在你家门口呢，就算完成送达了。那法条是这样规定啊，这叫理论。但是各位都知道，台湾这么有 guts 的邮差不多吼，没有个邮差这么有种吼，你呢不收我的信件，我就丢在你家门口呢完成送达，没有人敢担这个责任。所以呢，实务的运作上反而是无正当理由拒绝收受，邮差通常摸摸鼻子呢，回去呢隔天挂号再来按一次门铃后，这变成一个所谓的法条规定跟实务运作的一个落差。那这个部分呢，请同学稍微留意一下。那最后呢，第四种的送达方式，149条以下，这个各位应该不陌生，叫做呢公示送达。好，这也是书记官很喜欢考你的背条文。什么叫公示送达呢？各位看一下149条，第一项说啊，当事人有下列3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可以依申请准为公示送达。第一款处所不明，第二款对治外法权所为送达，第三款在外国送达。那么公示送达最粗浅的白话文解释就是专门在处理呢下落不明之人啊，也就是所谓住居所不明。这种情形在实务上非常常见，最典型就是债务人在跑路后，一个在招楼的当事人呢居无定所后，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住哪里，不知道他住哪里怎么办呢？登报纸公示送达了。所以公示送达白话文的概念专门在处理说你这个人根本不知道住在哪里，失踪下落不明在跑路了。对付这种人呢，既然连处所都不知道的话，根本没有办法依照137条到139条送达。哎，各位，137到139的前提一定是你的处所是清楚的，知道你住哪里为前提。可是呢149条以下是根本连送达的处所都不明哦，这时候这种登报寻人启事，把相关的文书登载在报纸上，就算是完成送达动作，这是不得已的变通手段，学理上称为公示送达制度。那剩下的细节就请同学用力的背一下吧。来，什么细节呢？各位看一下150条，职权公示送达什么意思呢？公示送达原则上要当事人申请，但是例外法院可以职权为之。什么样例外的情形呢？同一个当事人有再次送达的必要的话呢，可以直接法院依职权为公示送达。 那么同样的道理呢，151条这个细节规定看一下，公示送达就是呢，像这个呢，登载在将文书呢登载在报纸上面，然后把这个报纸的副本、影本呢送交法院，贴在公布栏上。那152条比较重要，请你打个星号。公示送达什么时候生效呢？这个20天跟60天，请你用力的背起来吧。公示送达从登载在报纸上最后登载日起呢，经20天生效。所以说呢，刊登在报纸，譬如说你3月1号最后刊登在报纸好了，从3月1号开始呢，往后算20天发生效力，视为对方收到文书，那各种期间就从那一天呢开始计算。那152条，同学注记一下。152条实务的解释呢，跟刚刚的138条第二项一样，都是不采文意解释。152条明明讲自最后登载之日起，经20天生效，看起来最后登载日要算计。所以如果你3月1号是最后刊登在报纸那一天，文意解释应该从3月1号呢算第一天，往后计算20天。但最高法院决议清一色的见解认为呢，138也好，152也好呢，通通都回归民法总则，始日不算入，由翌日呢起算第一天。好，这个补充的实务见解，请同学呢注记在您小六法旁边。那么以上就是呢送达的方式呢，我们把民事诉讼法上所列这4种情形呢，很快的把条文的基本概念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后面这3个简单的要件看完之后呢，紧接着进入到这个章节的重头戏。各位会发现到像23页82年律师高考的题目也好，或者是呢29页91年律师高考也好，送达章节律师司法官的考试很少考你后面3个要件，因为太简单了，根本没什么好考的。会考的永远集中在第一个要件，送达的主体。来，送达的主体呢，顾名思义就是在跟你研究文书要送到谁的手上，要交到谁的手上才算是合法完成送达动作，谁才是民事诉讼法上有资格可以收受文书之人啊。好，主体的部分呢，同学呢可以对照一下书本的一个介绍，在你书上21页以下，送达的主体呢分为原则跟例外啊。想当然而原则从来没有人考过，因为太简单了。原则呢，文书就是送给本人，那各位注记在书本旁边，这里的本人专指刑事当事人啊，也就是各种文书原则上都是送给原告被告，挂名为刑事当事人之人，这叫原则。但你放心哦，原则只会在教科书出现，从来不会在考题出现，考题想当然而专考例外。什么叫例外呢？有些特殊情况下文书反而不能向本人送达，反而应该向本人以外的其他人送达才合法，这个就是书上所谓的例外不向本人送达的情形。哪些是例外不向本人送达呢？法条的规定呢，在各位书上127条以下，所以呢127条以下到133都是例外的情形。但是呢，课堂上时间有限，不可能每一个条文带你念，所以我们只挑国考常见的3个重点，这3组条文你会就好了，其他的法条倒是还没有考过，因为都很简单，你自己看呢法条的文意跟书上的逐条示意说明呢，保证你看得懂。所以这种很机械的法条翻译、逐条示意的解释呢，不浪费时间跟你带，我们只带你看呢比较重要而且你可能会看不懂的3个例外情况。来，第一种例外，127条，各位对照21页还有你的小六法，叫做诉讼代理，叫做无诉讼能力人的送达。那同学看一下127条第一项在讲什么。对于一个没有诉讼能力之人为送达者，应向法代为之。各位，第一项的立法理由呢，一句话， 它在呼应了民事诉讼法45条的规定。127条本身不难懂，这个法条白话文的翻译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今天当事人是一个无诉讼能力之人，譬如说呢，某乙只有7岁，那各位前面都念过，7岁的某乙呢，在民事诉讼法上叫欠缺诉讼能力之人，他有当事人能力，所以他可以列名原告被告，活着就有当事人能力，毫无疑问。可是有当事人能力不一定有诉讼能力，你年纪太小呢，欠缺亲自诉讼行为的能力，所以法律上剥夺你的诉讼能力，你是无诉讼能力之人。既然是无诉讼能力之人的话，你的诉讼都要由你的爸爸妈妈法定代人呢代理你为之。所以讲白点，你只是在诉讼上挂名原告被告，但实际帮你出庭打官司，实际从事诉讼行为的，需要由你的法定代人代理你为各种的诉讼行为。既然如此的话，127条第一项很合理啊。既然是由爸妈法代实际代理你为诉讼行为，所以各种的文书反而呢应该向法代送达才合法。你如果向本人以为送达，反而叫送达不合法。这就是127条第一项非常简单的白话文翻译跟它的立法理由。好，既然如此的话，考试考什么呢？下面那个82年律师高考最典型的考题，它在考你一个目前实务上无解的难题，所以考出来你记得两说并陈，把争点跟学说点出来之后，结论才哪一说见仁见智了。什么样无解的难题呢？来，同学回到黑板上对照一下，你书上21页最下面这个万年考古题。来，20页这个万年考古题问你，当事人如果未成年欠缺诉讼能力，起诉未经合法代理者，法院命补证的裁定应向何人送达？来，什么意思呢？很多同学看不懂，那你翻译成白话文黑板上这个情形，你看黑板上这个实例题就知道这个万年考古题在考什么的。来，有一个诉讼呢很奇怪，当事人呢他是呢假设原告欠缺诉讼能力之人，某甲8岁欠缺诉讼能力呢，不过呢因为已经上小学了，所以会写字，自己写起诉状呢对乙提起诉讼。那各位，你是法官，你收到这个案子怎么办呢？啊，当事人的一方是无诉讼能力之人，我当然呢要先裁定命你补证法代。所以这个考题的前提是当事人自己在状纸上面漏未表明法代，你没有在状纸上写你的爸爸妈妈是谁了，所以整份状纸到法官面前，法官只看到某甲本人的名字，但是看不到你爸爸妈妈的资料。那这时候呢，依法论法，游戏规则应该是先裁定命你补证，因为欠缺诉讼能力这种程序不合法是可以补证的，发通知书、裁定书，请你呈报你爸妈的资料，这叫命当事人补证法定代理人，补证诉讼能力的欠缺。可是尴尬的法学逻辑问题是什么呢？命你补证法代的裁定书，这个命某甲补证法代的裁定书本身就是一个诉讼文书，应该要做送达的动作，那这就陷入了一个循环论证。这个命你补证的裁定书应该要送达给当事人的法代才算合法，而问题今天就是不知道当事人的法代是谁，就是因为不清楚他的法代才裁定命他补证，那你却说这个裁定的文书是诉讼文书，所以也要呢送达到甲的法代身上，依照127条才算合法。 那不是一个循环论证，鸡生蛋，蛋生鸡毛。我就是不晓得他爸妈是谁，才叫他补证。那你就告诉我说，这个补证的文书还要送达呢，到他的爸妈身上，这个逻辑上显得非常奇怪。可是依照现行法的文义解释，你却又不得不做如此解释，因为一二七第一项确实告诉你说，各种文书都应该向法代送达，尤其当你是一个无诉讼能力人的时候。所以这个万年考古题就考你了，这一个命你补证法代的裁定书应向何人送达呢？那么假说认为呢，依照呢法条的文义解释，还是要向法代送达始为合法，这叫假说。那各位都知道，假说的优点叫符合法条文义解释，缺点叫挚爱难行。我今天就是不知道他爸妈是谁，你还叫我把文书送给他爸妈。乙说的优缺点反过来，乙说认为啊，这种情况下例外直接向本人甲送达就好。优点是呢便宜手段，实物的运作比较可行性，缺点是违反法条的文义解释，所以目前为止依旧是一个无解难题。那各位两说并成之后呢，如果真的要挑答案的话，你尽量采取呢这一个呢乙说的结论，因为在编者案里面有提到，这个问题本来92年民诉讼法修正草案的时候呢，有增列127第三项例外的可以向本人为送达，但很可惜这个草案后来没有通过。不过既然草案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出现，代表其实多数的见解是倾向采乙说的，所以考到这个题目呢，建议同学两说并成完之后，结论倾向采乙说会比较好一点。这次呢127条对无诉讼能力之人所为送达呢衍生出来的一个万年考古题。好，看完之后呢，带同学来看一下底下这个82年律师高考的题目。这个题目呢非常有趣，各位不妨把解答遮起来，你自己看完题目之后呢脑袋动一动，看你会不会写。那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个题目看完后后不会写，反而你要欣慰，代表你是正常的法律人，后会写你才要担心了。因为这个题目假设你现在看一遍，你发现你都会写的话，那保证你是一个怪人。后怎么讲呢？82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最大的特色就是集合所有民事诉讼法冷门章节的考点于一身，后所以整个题目是从头冷到脚，全部都是最冷门的章节、最冷门的考点集在一起。所以你现在如果觉得很亲切，看完都会写的话，代表你这个人念书念到走火入魔后，你怎么冷门章节都这么熟，后熟到呢看到题目马上可以反应，有时候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怎么考你的。林小玲呢今年18岁，一看就知道呢未成年人，诉讼法上欠缺诉讼能力，住在高雄，夏天考取台中的某大学，住在呢台中的学生宿舍，向学校附近的一家什么大雄电器行由19岁呢允许独立营业的王大雄独资经营，所以是独资商号，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售录音机一台，因为录音机有瑕疵，所以呢李小玲呢迟延给付部分价金。很单纯的一个事实呢，这个原告啊是一个18岁的李小玲，民法上呢没有完全行为能力，诉讼法上欠缺诉讼能力，然后向一家叫做什么大雄电器行的来购买呢一台收录音机，所以两个人之间有一个买卖契约。在这个前提下，第一小题，出卖人向台中地方法院诉请呢，请求林小玲给付所欠价金，可否以大雄电器行为原告？今天是呢电器行先发制人，因为你这个买方这个大一的新生林小玲没有付钱嘛，录音机收录音机还有尾款没有付，所以电器行就成为原告，把这个呢大学生林小玲呢列为被告，要求他给付买卖价金。然后呢第一个问号问你了， 可不可以以大雄电器行为原告？很多同学第一个问号根本看不懂他在问什么，这是考你一个冷到不行的最高法院判例的一个见解。什么样的见解呢？第一个问号在考同学呢，40条的第一项，好久以前念过的当事人能力40条的规定，那跟40条什么关系呢？首先你要了解独资商号的概念。所谓独资商号，这是台湾特有的一种呢企业经营的模式。各位小时候在乡下应该有印象，独资商号呢，那个店门口呢都会贴一张黄色的纸，叫做本店呢免用统一发票，通常是这样。因为独资商号早期的背景就是呢，政府为了鼓励呢你们这些小本经营生意的一个面摊啊或者干妈店，这种小本经营的生意呢营业额不大的情况下，叫你去设个什么公司吼，太大费周章了。你就是一个小吃店或者一个小的干妈店呢，就在乡下这地方卖东西，居民就这么少，来买的也不多，每个月营业额顶多几万块而已，还要求你去弄一个什么公司登记呢，根本是强人所难哦。所以这一种的形态的模式，只要你是小本经营营业额小的呢，政府就鼓励你用独资商号。什么叫独资商号呢？就是你去呢弄一张的这个呢盈利事业登记证，但是不用呢设立公司法人，等于政府发给你一张证书呢，行政管理任许说你开这个商号可以从事营业的行为。那这样的一个实务上运作的模式呢，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啊，独资商号本身既然不是一个法人登记，你不用去完成法人登记设立公司，不用。所以在法律上的特色就是独资商号本身没有独立于构成员的财产。因为独资商号的定义就是老板代表人呢就等同于这个商号，老板的财产就是这个商号的财产，所以它叫独资商号嘛。独资两个字强调就是这个商号这一家商店全部是由我一个人独立出资，不像是公司法上有股东跟所谓呢独立资本的概念，完全没有，等于说是一个便宜手段，我个人就代表这个商号，我个人就等于这个商号，没有其他股东，也没有所谓呢独立于个人以外的一个呢公司资产的概念。既然如此的话，各位想就知道独资商号呢并不是40条第三项的非法人团体。因为同学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在各位书上我们讲到非法人团体的时候呢，特别跟你讲到一个最高法院的判例，在各位书上的3至14页，忘记了你自己往前翻。3至14页里面，最高法院64年台上次2461号判例告诉你，民事诉讼法40条第三项的独资商号必须有独立的财产存在才算符合非法人团体要件。那独资商号本身并不具有这样的特色，所以它不属于40条第三项的非法人团体，更不是第一项的自然人，也不是第二项的胎儿，更不是第四项的国家中央政府机关。所以答案就变成独资商号没有当事人能力，完全不符合40条所列的4项情形。因此呢，你回到5至22页第一小题的第一个问号，可否直接以电器行独资商号原告？答案是不行，理由是欠缺当事人能力。好，你写考卷写到这边就好了。但是如果你要满足你的求知欲望的话，同学就会问啊，难道这种干妈店小吃店独资商号不能打官司吗？可以啦，实务上有变通的方式。什么变通方式呢？你真的要打官司的话，将来各位到私讯所或者到律师事务所实习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现在允许的变通方式就是你原告被告当事人的记载上面直接表明自然人的名字。所以这算是一个呢诉状上面实务上面的一个做法啦。你不能以独资商号为原告被告，但是你可以个人自然人呢为原告被告，你就符合40条第一项。 讲白一点，直接以老板呢为当事人啊，所以我们实务上状纸的写法就是某某独资商号及代表人。像这个题目，你就要写大雄电器行及王大雄。如果你这样写，实务上就承认认为说你是以代表人个人的名义成为原告被告，那140条第一项就有当事人能力了。因此第一个问号如果考你可否以大雄电器行原告，不行。如果狠一点接着考，那当事人应如何为原告被告的记载，那你就要写，我们实务上就直接写大雄电器行及王大雄，这样写反而就过关了。这是第一个问号衍生出来的一个实务常识，提醒同学留意一下。好，接着第二个问号，那么王大雄这个独资商号的代表的老板有无诉讼能力？各位，第二问号在考什么呢？诉讼能力章节里面64年第5次的决议告诉你，民法总则85条跟诉讼能力的关系。各位不晓得记不记得，民总85条说，未成年人法代允许他独立营业者关于营业的事项有完全行为能力。所以民总85条既然赋予王大雄独立完整的行为能力，所以诉讼法上王大雄针对营业事项所谓的诉讼就有诉讼能力。所以第二个问号再考你45条诉讼能力的衍生解释跟民法总则85条的关联性。最后第三个问号，台中地院有没有管辖权？这个考点真的冷到不行哦。他在考什么呢？第一堂课教你的管辖，很显然这个案件的性质叫非专属管辖的事件，毫无疑问，因为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债权的请求权，所以是非专属管辖。既然是非专属管辖，考你一个很冷门的条文，同学翻一下你的小六法的第4条的规定。被告是林小玲，明明住在高雄，家住高雄，住所地在高雄，为什么台中地院有管辖权呢？因为有一些特别审判级的规定。第4条怎么讲？对于生徒、学生这些生徒呢，因财产权涉讼者，得由寄寓地的法院管辖。什么叫寄寓地啊？暂时栖身的处所。这个题目最典型，学生外出求学，学校附近的宿舍就是他的寄寓地。所以被告林小玲虽然住在高雄，住所在高雄，但是寄寓地既然在台中的话，台中地院依照第4条仍旧取得管辖权。真的是冷到不行的一个法条。第三个问号的部分，好，紧接着你再看第二小题。那假设这个林小玲不付钱的这个林小玲在解除买卖契约后，自行向台中地院起诉，要求出卖人王大雄返还价金。第二小题是倒过来，现在换林小玲当原告先发制人，反而是这个买家林小玲呢解除契约，认为这个收录音机有瑕疵，解约之后诉请王大雄呢返还不当得利已付的一个价金。那么起诉前出卖人搬到彰化了，台中地院有无管辖？各位再考你27条管辖恒定，你把题目的起诉前呢特别的圈起来。起诉前这个王大雄呢既然已经搬家的话，那么这时候呢台中地院就没有管辖权，只能向被告住居所地的彰化地院的起诉才可以了。这是第一个问号，27条管辖恒定非常简单。第二个问号不多讲，就是刚刚22的万年考古题。原告是林小玲，18岁，没有诉讼能力之人，欠缺诉讼能力的原告，法院裁定命他补正法贷，这个裁定书可不可以向林小玲本人送达？标准的考你127条，针对无诉讼能力之人补正法贷的裁定应如何送达？啊，你把这个万年考古题假说理说抄一遍，最后结论的倾向才艺说。那以上呢，我们就利用82年律师高考题目，完整的帮同学复习管辖、当事人能力、诉讼能力这三个单元的冷门法条的概念，刚好借这个题目完整的复习一遍。好，那么呢，关于呢127条呢，送达主体的规范，我们就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24页以下到25页， 其他的128条以下到131条的规定，这个例外的情形请同学自己看，我们课堂上不再重复。紧接着你看到132条第二个重点所在，来132条，同学对一下你的小六法，它在讲什么呢？132条说，如果你有请律师诉代的话，你的诉讼呢是由委任一个代理人呢帮你打官司，诉代受送达的权限未受限制者，送达直接向诉代律师为之，但除非审判长认为必要时，得送达于当事人本人。来，法条的翻译相信各位一定没有问题，先做白话文翻译，什么意思呢？你有请律师有请诉代的话，文书只能向律师送达，法条是写应，送达应向代理人为之，只有一种例外可以向本人送达，哪一种例外呢？但书提到的法官审判长认为必要时特别裁定许可送达当事人本人，只有法官认为必要时候呢才准你向当事人本人送达。好，这么简单，考点在哪里？各位，这个法条请你特别打两颗星，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25页最下面到26页有两个最高法院的决议，请你用力的背熟，所有国考题目考到送达没有例外，几乎都会出现这两个决议。那为什么请你打两颗星呢？因为各位自己将来做补习班的考题你要注意一下，同样的题目你会发现90年之前的解答怎么跟90年之后的不一样，原因就是你看一下26页，因为同一个法条的解释最高法院前后见解不一，后面的决议变更前面决议的见解，所以投影在补习班的考题解答上面你会发现90年之前国考的题目大家都是用84年第四次决议来解，无可厚非，因为那个时代呢最高法院有效的决议是84年这个。可是呢同样的考题如果发生在90年之后的考题的话，你要旧题新解，改用呢90年第七次的决议最新的决议来加以说明。好，啊，它的考点何在呢？其实很简单，有备就分，他在考呢万一没有审判长的命令，文书不向本人送达时效力如何？什么意思呢？甲乙间有一个诉讼，那其实被告乙呢他是有请代理人 A 律师，好啊，你有请律师，照法条的规定所有的文书应该向律师送达，结果题目考你了，法官呢我应该说是书记官或执达员很糊涂了，寄判决书的时候居然寄给本人，啊，本人呆呆的也没什么法律常识，看到挂号信就收，收了打开才知道乃及短条了，里面是个判决书，我已经盖章收了怎么办呢？三月一号判决向本人送达，请问你是否发生送达效力？严格依照文意解释不生送达效力，为什么呢？因为主体错误，依照132条的规定你有委任诉代，文书只能向诉代送达，你居然误向本人送达，送达主体错误，所以应该写无效的送达，法院要重新寄份挂号信寄给律师才算完成送达的一个动作。但是呢最高法院早期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见解，你看一下书上84年第四次决议，来，这个决议你直接看出题字怎么讲，当事人本人纵委任诉代，人非不得自为诉讼行为，从而法院竟将文书送达给当事人本人，对当事人本人并无不利，后面那句话最重要，纵无审判长之命，人生送达效力。各位看出要怪在哪里， 摆明就是抵触132条但书的文义解释。132条但书明明讲一定要审判长特别许可之后才能向本人送达，但最高法院决议却是呢背着法条的文义呢反面去解释，硬是说呢因为你本人呢收受文书对你本人并无不利，所以纵无审判长之命人身送达效力。这个决议做出来之后，反而黑板上这个题目的答案变成送给乙，乙收了，送达居然合法。这是最高法院早期创设出来非常特别理论，那各位都知道一定被学者骂到臭头，骂的理由很简单，根本违反文义解释。人家132但书明明就是说一定要审判长特别许可才能送达给本人，按你决议怎么讲说纵无审判长之命送达人合法，摆明就是违背条文的文义。所以骂了六年之后，最高法院终于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看最新的第七次决议，第七次决议就很简单的一句话，回归法条文义解释。回归的结果呢，故向本人送达，纵然本人无异议收受，仍不生合法送达效力，仍然只能向速代为送达才算合法。这是概念上特别提醒同学注意的一个小争点所在。好，那么以上是132条对速代为送达时呢，同学注意一下这个实务见解前后不一呢变更的一个结论。那么最后呢，请你看到27页133条。今天各位回家前，我们就完整的把送达章节做一个结束。132要带你看考题之前，一定要连着133一起看，因为这一组条文是兄弟党的条文，经常结合在一起考，所以等一下我会带同学看律师高考题目做一个收尾。不过你得先看一下法条的文义解释。还有一种例外叫送达代收人，我国诉讼法上很独有的特别规定，规定在133条。好，那么同学27页对照你的小六法看133条在讲什么。何谓送达代收人啊？这是立法者非常温暖人性化的设计，在他来讲是很温暖的制度，在同学来讲是很痛苦的制度，因为你要去记一些奇怪的实务见解应付考试。好，什么叫送达代收人呢？你看一下法条的翻译。当事人或代理人经指定代收人向法院陈明者，应向该代收人送达。先做翻译啊，什么意思呢？立法理由怎么讲呢？立法者还真的很贴心很温暖，他在立法理由是说，当事人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处在一个不便收受文书，然后呢又窘于资历无法委任代理人。哎，写得真好真温馨。什么叫窘于资历呢？不便委任速代，没钱找律师啊。所以立法者说呢，我们特别照顾这一种呢没有钱委任代理人，但是你本人事实上又不便收受文书。立法理由什么叫不便收受文书呢？譬如说常年呢旅居国外，或者说呢长期重病，等等这些情形。譬如说你人住在台湾，但是你身体很不好呢，一年365天有300天躺在加护病房里面，都一直在医院里面出不来回不了家，这个叫做呢事实上不便收受文书，然后你可能又有其他因素无法委任速代，这时候怎么办呢？来，我们给你有够温暖的制度。立法者说133条设计就是专门处理这种情况，你后向法院呈报，随便指定一个好朋友当你的代收人就好。所以什么叫送达代收人呢？就是你自己找你信任的人，片面指定他有权利帮你代收文书，那这个被你指定的就叫送达代收人。 送达代收人资格没有什么限制，你只要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亲朋好友呈报给法院，那他的地位就叫送达代收人。你有这个呈报的动作，法院的文书就直接向该代收人为之，就不用送达到你本人的。这是一开始立法者很温暖的制度，为了你方便起见，特别设计133条送达代收人的一个制度。好，在这个前提下，考试考什么呢？同学，你回家前很痛苦，但是请你用力的把这些全部背起来，否则的话，考出来在条文翻100遍也翻不到，全部都是法条以外的衍生解释。来背什么呢？各位看27页出题字的部分。首先，请你从阿拉伯数字第3点开始看，送达代收人的资格，出题字的部分怎么讲呢？第一个要背的就是注释10，最高法院70年1月13号民刑庭总会决议。这个决议在讲什么呢？送达代收人必须是原本没有收受权限之人，使得指定为代收人。所以出题字，请你特别画起来。考题等一下带你看千篇一律，所有的律师司法官题目都考你，当事人如果有请律师的话，可不可以再指定律师为送达代收人？答案是不行。你如果具状呈报我指定我的 A 律师 B 律师为代收人的话，这叫指定行为无效，因为代收人的资格一定是要原本没有收受文书权限之人，如果你原本就有收受文书权限的话，不能被指定为送达代收人。这是概念上请同学特别注意的地方啊，这个重点跟考点等一下带你看实际的题目。好，接着往下看阿拉伯数字第4点。那一旦你指定你好朋友成为送达代收人之后，有什么效果呢？来，刮胡一又要你背一个26年于抗字502判例，也是很常考。怎么讲？指定代收人后，仍向本人为送达，经本人无异议而收受者，对该当事人并无不利，仍生送达效力。这个判例又是典型的抵触133的文意解释，但是它没有被宣告废弃，所以目前还是有效的实务见解。为什么抵触133的文意解释呢？133的文意解释法条明明是用应这个字，应向该代收人送达，看起来该是强制规定只能向代收人送达，最高法院判例却才广义放宽解释，认为你有指定代收人送给本人，本人无异议收受之后呢，仍生送达效力。理由跟84年早期那个被废弃的决议一样，理由都是对该当事人并无不利，所以当事人自己都愿意无异议收受了，例外仍生合法送达效力。这是第二个请同学牢记的一个最高法院见解。好，最后一个请你要记得刮胡二134条，送达代收人经指定后，效力给予同地的各级法院，除非当事人别有陈述者不在此限。好，134条就是你考前要记得念过翻译过的条文。什么叫做效力给予同地的各级法院呢？各位，你要翻译这句话，请你对回黑板上。这种条文就是简单，但你一定要先念过教科书准备过，否则你临场真的不知道怎么翻译。来，134条，什么叫效力给予同地的各级法院？你直接看黑板上这两个考题的对照，你就知道。题目第一题问你，甲乙呢在台北地院有一个诉讼。好，在这个北院的诉讼呢，考题说啊，被告指定他的好朋友 A 成为代收人，在下级省，题目的技巧就是在下级省你有指定代收人。好，接着考你，请问你将来这个案件上诉到高院跟最高法院的时候，请问你了，高院跟最高法院的判决书 得否向 A 为送达。到了高院跟最高法院的时候，当事人没有再重复具状指定 A 为代收人，提问的是考你，上级法院就没有再具状呈报 A 为代收人的，请问你上级法院的这些文书能不能向 A 为送达？答案是可以。为什么可以？就是考你134条的文意解释，什么叫效力给予同地的各级法院？白话文的翻译就是，只要你曾经在下级省合法指定没有撤销的话，指定代收人的效力是往上延伸的，延伸到上级省，你不用再重复指定，这个 A 地位上都是合法的代收人。可是有一个前提，同地的各级法院，你把同地圈起来，什么叫同地的各级法院？必须是上级省法院的所在是在下级省的辖区之内。所以这个题目最大特色是，你下级省是在北院，台北地院指定代收人，上级省的高等法院的本院在东吴大学城区部对面贵阳街，最高法院的所在地在台北市中正区的长沙街，长沙街、贵阳街全部都是台北市的中正区，都是在下级省北院的辖区内，所以效力给予同地的各级法院 ，A 到了高院跟最高法院依旧是合法的代收人，无庸重复指定，具有合法代收人的资格，文书当然直接向 A 为送达。可是反过来，如果是这个题目，一样哦。甲乙有一个诉讼，但是你看清楚，一审是在台中地院，然后一样，一审的时候呢，乙指定他的好朋友 A 成为代收人，那这个案子将来上诉到高院，还有最高法院的时候，都没有再重复指定 A 为代收人，没有再重复指定 A 为代收人的前提下，请问你上级法院可否将文书直接寄给 A 完成送达动作？啊，你会发现补习班的解答居然告诉你说，二审的判决书寄给 A 还合法，可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寄给 A 反而变成送达不合法，为什么呢？134条夹杂法院组织法的基本观念，怎么讲呢？同学不知道大学有念过法院组织法了，有念过你就知道，高等法院是可以设置分院的，高等法院的高本院在台北的贵阳街中正区，可是有很多的分院，台中高分院、台南高分院、高雄高分院、花莲高分院，还有金门高分院等等。所以高等法院依照现行的法院组织法，分别有几个分院：台中高分院、台南高分院、花莲高分院、高雄高分院，还有金门高分院，有这五个高等法院的分院。所以说呢，设置高分院的前提之下，下级审案件上诉到高院，不一定是上诉到台北的高本院，有可能是到高等法院的其他分院。所以像台中地院的案件上诉到高院，就是到台中高分院。可是呢，抱歉的是，最高法院各位知道，全国仅此一家，别无分号。你绝对没有听过什么最高法院台南分院、最高法院台中分院的，没有这个东西啦。最高法院的全国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因此答案就揭晓了。为什么到了高院的时候向 A 送达合法？因为台中地院的案件上诉到高等法院是到台中高分院，台中高分院的所在地刚好在下级省台中地院的辖区，可是到了最高法院，很抱歉，最高法院在台北市中正区的长沙街，可不在台中地院的辖区之内，所以你这个案子到了高院就不在所谓同地的各级法院这个文意解释的范围内。 所以代收人 A 呢到了最高法院，丧失了所谓呢合法收受文书的主体资格地位，除非你到最高法院另行指定，否则 A 到了最高法院不当然成为合法的代收人，所以反倒形成了黑板上这样的情况。这就是呢134条指定代收人的效力，我们简单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整个送达章节主体资格这个要件，重要这三组条文看完之后，最后各位回家前呢收尾的一个典型考题，花个5分钟请你看一下29页91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这个考题请各位特别打3颗星号，25分就集合送达章节冷门的条文凑在一起，各位将来呢送达这个章节呢踏进考场前，题目你不用多做，只要把91年律师高考拿出来看，你发现你还会写的话，代表这个冷门章节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重要实务见解你都还记得了。来，这个题目怎么考的呢？原告甲乙呢列丙为被告，向台中地院起诉，所以案件的事实是甲乙是原告，然后丙呢是被告，向这个台中地院呢提起诉讼。一审的时候呢，甲呢委任 A 律师为诉办，所以在一审程序的时候呢，甲有请律师。好，可是另外一个拍档某乙呢没有找律师自己打官司，可是有指定好朋友 B 为代收人，所以这两个共同原告，一个有找律师呢，一个有指定代收人。而且你看题目第二行，甲委任 A 为诉代，还在委任状上做一个很鸡婆的动作，指定 A 律师为代收人。同学观念清楚，你都知道等一下会考你什么的，指定行为一定无效，因为他违反刚刚我们请你在注释时所看到的最高法院70年113的决议，你代收人资格必须是原本不具有收受文书权限之人，律师本来就有收受文书权限，你再重复指定他，画蛇添足，无效的一个指定。好，接着往下看，一审判决两个原告都败诉，甲就换了 C 律师提起上诉，乙还是从头到尾自己呢提起上诉，但是高院未再指定任何代收人，一样了。观念清楚，你知道他要考什么呢？高院虽然没有再指定，但是一审指定的效力基于二审134条。接着往下看，随后台中高分院第一次开庭通知书向 A、B 两个律师送达。来，题目的考点就是高院开庭的时候呢，第一次开庭的通知书呢分别向 A 律师跟代收人 B 为送达，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呢通知书呢又出了一点状况，直接向当事人本人甲乙送达。那么请问你这两次的送达效力如何？25分明着考你送达章节，就考你这个，也不牵扯其他单元，专门问你呢送达的基本观念。题目拆解开就是分成两大段，然后呢4个小题呢分别讨论。因为题目说第一次开庭通知书的送达跟第二次开庭通知书的送达是否合法，那文字的部分同学一个字都不用抄，回家前呢花个3分钟脑袋推一下，哎，你会怎么写呢？来，第一小题呢拆成2小段，第一次开庭通知向 AB 送达是否合法呢？答案是对 A 的送达不合法，但是重点是理由写清楚，为什么对 A 的送达不合法。各位你切记，这种考题叫很简单小题大做的题目，凡是简单的题目考的重点不是答案，而是你论述过程的完整性，推论过程要写清楚，简明扼要的把争点点出来。所以 A 为什么不成为合法的送达主体呢？你第一段要写的就是呢 A 的身份不是代收人，这题目设计的很有水准，他就是要求同学分点分项，每一点都有固定的增点，点出来就好。 A 为什么不能收文书？第一个，他不是合法的代收人，因为题目虽然说甲在一审有指定 A 律师为代收人，但是第一个考点就是70年决议指定无效了，所以 A 的身份你在考卷上要写自始至终都只有诉代的身份，不具有代收人身份，因为指定行为无效。好，既然不是代收人，第二段话锋一转，他也不是诉讼代理人，为什么呢？回到我们之前代理章节所念过的诉代章节呢，这个专有名词同学应该还记得，省级代理原则，司法院解释怎么讲呢？代理人的资格以省级为单位，这个省级终了之后，你就丧失代理人的身份，你到了上级法院一定要另行委任，你才具有诉代身份。所以在省级代理原则的前提下， A 到高院未受委任，所以也丧失代理人身份。所以结论出来呢，既非代收人又非代理人，那你什么人都不是，当然没有收受文书的权利。可是相反的，第一小题的第二段，二审向代收人 B 为送达合法，因为呢134条抄一遍，某乙虽然只有在一审指定 B 为代收人，但是依照134条，效力于同地的各级法院，台中高分院在台中地院辖区内，受134条效力所及，所以当事人乙纵然在二审未另行指定 B 为代收人， B 仍具有上级法院合法代收人身份，而他还有代收人身份，文书向他送达当然合法。这就是第一小题分这两段，简明扼要的把争点点出来。再来第二小题，第二次开庭通知书居然向本人送达，请问你是否合法？一样呢，这种考题一看就知道司法官出身的老师在出的了。第二小题呢，这两段刚好考你背实务见解，向甲本人送达是否合法呢？依照旧的决议合法，84年第四次，虽然他在二审，题目告诉你说写得清清楚楚后，甲到了二审改换 C 律师为诉代，所以甲在二审他是有委任代理人的，而他老兄有委任代理人，能不能人向本人送达呢？这两个决议你就抄一遍吧，旧法时代可以，新法回归文义解释不行了。同样的第二段，那对乙的部分，不向代收人 B 送达，改向本人乙送达是否合法？答案是可以，因为还有一个呢，26年余抗自502判例没有被废弃，他的理由是本人指定代收人后并无丧失诉讼权能，而且文书向本人送达对本人并无不利，所以本人无意收受者仍生合法送达效力。就请你把这个判例的见解背出来，刚好两个小题四个争点，每一个争点呢各自都是实务见解或法条的基本解释，借着91年律师高考题目，完整的把送达主体相关的考题呢投影成实际的案例，训练同学会不会呢具体应用条文呢。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完整的把这个单元做一个结束。那么呢下礼拜开始进入到呢第四节的诉讼程序停止的单元。